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罗马尼亚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埃塞俄比亚、保加利亚、乌干达、泰国、俄罗斯等国最近分别举行了业绩讨论会、缅怀会、座谈会、讲演会和朝鲜图片图书美术展。会上发言者说，金日成同志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，为实现世界自主化的神圣事业建树了不朽业绩，因而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。